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五月的天不似想象中的明媚，带了几分夏日的狂傲，又不忍将春日的气息丢下，于是就让人觉得矛盾了一些。这样的矛盾会显露在不知道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才合适，有时热得要命，有时又觉得凉得不可思议。再来说音乐，有些我们似曾相识的唐诗宋词，经过了现代人的重新编配，也有点这种意思。他们确实是在将经典传承，但是这里面就会见仁见智了。有些你会认为是锦上添花，有些你会觉得是差强人意，有些你还觉得根本就是曲解原作乱弹琴。实际上我在猜想，这些音乐创作人他们内心也是矛盾的，既想要有自己的东西，又不愿完全抛却这些经典。今天我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品鉴这样的音乐。早上好，我的朋友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倾心上演歌飞扬，我是刘慧。暖场歌，我们来分享哈辉为你讲述唐朝诗人王维的那首《相思》。 这个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夕阳将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曲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餐，江边便是茫茫江景远。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曲声暗问弹着谁，琵琶声停欲止。一船相见要相见，天就会被冲开眼。前后我唤世重来，又抱琵琶半酒眠。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弦有情。弦弦夜夜上上色，思索平生不得志。低眉细手续续弹，说尽心中那些事。天浓难念莫浮雕，愁为你照红柳腰。有眼泉流笔下难，冰泉冷色弦凝结，凝结不透声在弦。血色落尽半酒屋，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读。笔走从今而一宿，不去朝来颜色孤。 琵琶行通过对琵琶女高超弹奏技艺和她不幸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不合理的现象，表达了诗人对她的深切同情，也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即便是豁达之人，也会有吐槽的时候。作为一首叙事长诗，今天我们刚才听到了齐然和神秘人带来了现场版本的音乐解读，出自白居易《琵琶行》。怎么样，你觉得如何呢？我个人觉得还是或多或少减淡了一些原作的那种凄婉。这里是歌飞扬，我们一起来听唱出来的唐诗宋词。这一支陈俊华要为你唱出唐朝诗人孟郊的名篇《游子吟》。 真最美的音乐风景，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花相融，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寻玉山头见，回想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剑痕沉香亭北倚阑干，皆是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耳边刚才分享到的是好妹妹乐队带来的《清平调》，出自他们的翻唱专辑《说时依旧》，歌词选自唐代诗人李白的《清平调》词三首。好了，中场休息前，我们邀请好久不见的龚琳娜为你唱出同样来自李白的《将进酒》。葛飞扬、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与你相约，稍后继续来分享别样的古典也流行。

我一直觉得人生是一件美妙绝伦的乐曲，让人神往。现在说起来，我都不记得是哪一届的全运会了，只记得在开幕式上伴着大屏幕上的翠柳荷花，歌手蔡琴将李清照的名作《如梦令》演绎的是如梦如幻。虽然是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可是他的歌声为当时的那个场景增添了众多的美感，以至于那届全运会能够让人如数家珍的也包括了这首歌《如梦令》。如此的温暖，如此的知性，如此的有历史的纵深感。也会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在音乐里和你一起来听那些可以唱出来的唐诗宋词。这一首同样来自李清照，《声声慢》。如果我学着古人的点评的话，接下来应该是这样说：此词以豪放之笔，写激动悲怆之怀，刘欢来宣誓。甚为妥帖。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长安昏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抵他晚来风景？雁过月，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算如今有谁看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空更见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里怎一个愁字了得。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抵他晚来风景？雁过月，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算如今有谁看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空更见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如果我再带来一首李清照的词，你会不会嫌烦呢？不过我相信你应该能感觉得出来，我是这位千古第一才女的忠实粉丝了。接下来的这首歌以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作为歌词，通过描述。 5月28日到6月1日，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这个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宋词元曲的文学成就一直被世人所关注，可惜的是宋词元曲词本流传至今，但其音乐的部分早已失传。接下来摇滚音乐人高琪将他在音乐上的创作灵感驰骋于宋词元曲以及童声合唱，这两个听起来与摇滚乐毫不相干的领域，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为您来演绎宋代文学家范仲淹的词作《苏幕遮·碧云天》。 碧云天，荒野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阴斜阳，天气水，芳草无情。 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但愿人长久，来自歌手王菲，收录在她20多年前的《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不知道那位古人苏轼是否对这样的演绎满意呢？但是我相信王菲一定对这首歌有着非同寻常的情感，因为这首歌也是让更多人对她的天籁之音有了感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千古名篇，当他们的诗作被谱曲唱出，那隐藏在诗句下的灵魂再次散发出了耀眼的光辉。这光里有你的关照，有你的聆听。最后一首邀请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为你来讲述南唐后主李煜的几多愁。刘慧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月影流声。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往事知多少，小楼素衣又东风，孤寡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意，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让我们望得见山，看